一切都变了，那个爱过的人啊，如今你在哪里呢？爱擦肩而过，让我受尽了折磨，被割舍的情缘不能愈合。我用真心来爱你，你又无情的离去，爱情分分合合，被搁浅两地。多想爱你爱到底，多想永远不分离，转眼看你离去，我无能为力。我要勇敢爱下去，不会轻易的放弃，再回报我的爱人。那个爱过的人啊，如今你在哪里呢？爱擦肩而过，让我受尽了折磨，被割舍的情缘不能愈合。我用真心来爱你，你又无情的离去，爱情分分合合，被搁浅两地。多想爱你爱到底，多想永远不分离，转眼看你离去，我无能为力。我要勇敢爱下去，不会轻易的放弃，再回报我的爱人。